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33集。秋意拉着他退了一段，边南看了他一眼，虽然知道他说的是河底，但听着还是有被骂了的感觉。秋意把手从他手里抽了出来，手指托住了他的下巴。 要不你就这么游吧，基本动作我看你也懂，胳膊和腿不要同时动，划水蹬腿。 失去了秋意的支撑，边南赶紧又是划水又是蹬腿的，下巴被秋意拖着，感觉自己跟个傻子似的。秋意向后倾斜着身体，一只手拖着他，另一条胳膊划水，腿时不时蹬一下，带着他往前游。 不要总想着你的头，我保证你不会呛水。 我都呛两回了。 胳膊划水的时候稍微往下点，就不容易沉了。哎，头不用抬这么高，学会了以后就用不着抬头了，换气就行。 你别弄下巴，痒痒。 那我手拿开了啊。 边南不怕水，呛了两回之后对呛水也无所谓了，加上毕竟是体校的，身体协调能力和力量都不错，秋意带着他在水里几个来回，他已经能游了。 哎，我觉得我可以挑战更高难度了。 秋燕突然从他身边冒了出来，把脸埋在水里，跟身体平行地游了一段，然后回头看着边南， 像我刚才那样就会游得很快。 好。 边南学着他的样子，把脑袋放平，试着游了几下，换气的时候喝了一口水。他继续努力，第二次换气的时候又喝了一口水。 回去记得吃点泻立停啊。 闭嘴。 身体放松，让水拖着你。 边南挺聪明的，或者说在运动这方面比较聪明。半小时之后，虽然他的自我评价是， 怎么感觉我跟个水爬虫似的， 但他已经可以在水里很轻松地来回游了，逆水顺水都游得嗖嗖的。 怎么样？ 边南游了几个来回之后停在了秋意身边，想踩着河底站住的时候又踩了个空，他只得伸手往秋意肩上一搭，想借点力。秋意也没站到底，他是在踩水，边南这突然一按，他猛地往下一沉，边南赶紧撒手，怕秋意一恼火把他给拽下去，往旁边游开，找了个地方站下之后回过头，却没看到秋意浮起来。 邱大宝，邱教练，秋意，你别吓我啊。 身后的水突然向他推过来，虽说游泳他已经没什么问题，但在水里的灵活程度还有待提高，这点他很有自知之明。所以尽管他知道过来的肯定是秋意，但并没回头研究秋意是要从哪儿冒出来，而是直接屏住了呼吸。秋意从他身后的水面之下跃出了水面，砸到了他身上，把他按下了水。边南正在得意秋意的小阴谋没得逞，没想到秋意跟着也潜到了水下，一手扳着他的肩往下压，一手从身后抓住他泳裤狠狠往前一掀，他被秋意跟个玩具似的在水里抡了个前空翻，水顿时从鼻子里灌了进去。等他呛着水站起来的时候，秋意已经窜到好几米之外去了。 你狠，我靠，这人还在花样翻新呢。 下次记得啊， 这种时候要出气儿，把气吐出来，水就进不去了。 哥哥，你看。 秋燕突然一边踩水，一边指着岸上。边南和秋意一块转过头，看到了岸边站着个老头，看穿戴应该是附近的村民。这老头可能是出来捡柴的，不过一直盯着他们几个，看上去让人觉得有点别扭。 他干嘛呢？参观。 秋意没说话，愣了一秒钟之后，突然猛地向岸边游了过去，速度很快。边南没想到秋意游泳能有这个速度，有些吃惊，但几秒钟之后他就顾不上吃惊了，跟着往岸边冲。老头居然拎起了他的包，转身就跑。 大爷！ 那包老头拿了也就拿了，无所谓。有所谓的是他们几个的衣服都放在包里了。秋意的腿一个多月没怎么动过，不太灵活。边南顾不上脚下石头硌人，连滚带爬的上了岸就追，追出去跑到了公路边，也没看到老头的影子。秋意从林子里跑出来的时候，他正站在路边骂骂咧咧： 我靠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给二宝买的零食都在里面呢，衣服也没了。 这老头是不是练过？ 还好你把钱包另外放了，我身份证、银行卡乱七八糟的都在里面呢。哎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出这事儿啊？ 我没碰到过这种事儿。你那个包，老乡还挺识货。我以前带二宝来都拿塑料袋。 现在怎么办？咱仨就这么回去啊？还好老头大概觉得推着车跑不掉，要不咱得走回去了吧。 你还好，我这么鲜艳跟绿蚂蚱似的。 俩人蹲路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笑得停不下来。秋燕跌跌撞撞的也跑了过来，老远就冲他俩喊： 包呢？ 那个爷爷拿走了。 那怎么办啊？没有裤子穿了。 你是小孩，怕什么？我跟你哥哥才美呢。 边南还是想笑，出门游个泳把衣服裤子都游没了，也算是珍贵的回忆了。 再游会儿吧，哎，不过一会儿游完了没东西吃了。 好。 秋燕正在兴头上，对于没东西吃并不太在意，转身又往河边跑了。边南看了看自己的脚，刚跑过来都没注意，脚被硌得有点疼，还好没破。 我也再游会儿。 对不起啊。 这事儿你对不起什么呀？ 去游泳池就不会丢东西了。 嗨，去游泳池也不好玩啊，我在人堆里未必能学得会游泳。 我要是把你包也埋了就好了。 哎呀，行了，一个包也没什么的，那老头穿的那么破，没准是太穷了，又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你这样多没意思啊，出来玩的。 嗯，我歇会儿。 体力不支了？ 感觉有点。 我靠，又伤了？还是根本就没好？ 秋意胳膊撑着膝盖，手往嘴边遮了遮。边南看到了他没忍住的笑容，又看了看自己跪着的姿势，的确是挺虔诚的，就差磕头了。边南坐在了河滩上。 哎，你这不对啊，我这是关心你。 没事儿，就是感觉有点发酸，可能太久没动了。 那这正常，你没发现你的腿都不一样粗了吗？ 我晒晒，补补钙。 别南没理他，蹦着跑下了河。秋燕正在水里扑腾，他游过去，跟秋燕一块往水里潜着找宝石。 潜下去的时候要吐点气，要不然会飘起来的，然后用力往下游就可以了。 秋燕当教练比秋意要积极，但就是太啰嗦。好在边南已经有了些经验，很快就能陪着他在河底趴着了。不过秋燕精力太旺盛，或者是太喜欢玩水，边南陪他玩了没多大一会儿就觉得累了。他手里拿着三四块秋燕找到的宝石。 二宝，你累不累啊？ 不累。你看，我还可以这样在水上飘着。 你真能折腾。我去岸上歇会儿，你的宝石我帮你拿上去。 嗯。 秋燕闭着眼，飘在水面上应了一声。边南抱着几块破石头回到了岸边，往地上一扔。秋意正枕着胳膊闭眼晒太阳，眼睛睁开了一条缝。 不游了。歇会儿。你腿没事吧？ 嗯，现在没什么感觉。 真没想到一棍子能砸成这样啊。早知道不如就踹两脚跑了得了。 那你早完蛋了。 那你意思是你现在好了，我也该准备完蛋了呗。 边南扭了扭，后背有块大石头顶得他跟要下腰似的难受。他往右挪了挪，右边是块更大的顶在他屁股上。他只得往秋意那边蹭，一直蹭到跟秋意挨着了，才找到了稍微平坦点的地方。 哎，你不热呀？ 这边没地儿了，你占了最平的一块，我晕点还不行了？ 你再晒晒能去煤堆里卧底了。 你再废话信不信我揍你啊，瘸子。 快来，我皮痒了。 切。哎，那事儿你知道了吧？ 什么事儿？ 就申涛他们被傻判赌了的事儿。 嗯。 秋意把手放到他眼前握成拳，用食指勾住大拇指，大拇指上下动了动，看着跟嘴似的，一张一合。 知道了。 我靠，你真幼稚。哎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你注意啊，潘一峰这回找的是外面的人，跟以前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知道，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收拾完他就该轮到你了。 边南没多问秋意打算怎么收拾他，反正之前他放过话，要打要砸要套了麻袋揍随便他都等着，也没准儿秋意不准备打他，就让他带秋燕游两天泳就能把他累半死了。秋燕的确是个精力过于旺盛的小男孩，边南和秋意在太阳底下晒得口干舌燥的，早就没有享受日光浴的美妙心情了，他还在水里来回游着。秋意实在忍无可忍，下水把他给拎上了岸。秋燕还挺不情愿的，一步一回头往河里瞅。 我不累啊。 手举起来看看。 手怎么了？破了，让鱼咬了。 边南拉过秋燕的手，秋燕握着拳头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，想掰开手指的时候，秋燕握得紧紧的不让他看。 悄悄让我看一眼啊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